据网站救国战线报道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宣传局25号发表檄文，表示号召全体国民分级投入斗争，反对美国和朴槿惠傀儡利己集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阴谋。